怀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的，我们一起来35。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在35。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在今天和明天啊、白天呢，明天白天有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那么今天虽然到五元桥、京开高速的新发地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四环至五环之间的出京方向也是。 帮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包。 行的准备，如果是不出门的话呢，在家会怎么过节呢？但是不管是出不出门啊，那么在这几天呢，大家对于天气的关注呢还是挺多的， 没错。 那么跟天气为主，另外呢，今天晚上山区呢会出现小雨，明天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小雨天气，但是呢降雨量不是很大。不过呢有一句话叫一场秋雨一场寒， 下雨完了以后这个气温呢它就会变得更低了。 所以尤其是早晚出门的朋友啊，这个天气为主。另外呢今天晚上山区呢会出现小雨，明天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小雨天气，但是呢降雨量不是很大。不过呢有一句话叫一场秋雨一场寒， 下雨完了以后这个气温呢它就会变得更低了。 所以尤其是早晚出门的朋友啊，这个 薄一点的这个冲锋衣啊，或者说这个夹的这个夹克啊，这样早晨就可以了。然后到中午呢把这长袖一脱，还是在这个 比较长。预计呢11当天，那么本市呢都会处于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但是应该影响不是很大，会刮4级左右的风。有风的话呢扩散条件就会很好，所以呢天空的颜值依然是很高，非常适合大家出门活动。 没错。 好了，关注了天气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支招的话，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支招的话， 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赶紧抓紧时间啊，来解决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 头一个问题呢，就跟放假有关。有位听众啊，问了一下，说请大家呢推荐一些十一期间啊，在咱们北京周边或者是北京适合去观赏休闲游玩的地方。 观赏， 对， 休闲还有游玩， 那就是看看花儿，赏赏景儿，就不想那么劳累，你知道吧？你想要真是奔了郊区，说咱爬山去，那也挺辛苦的。 是，我推荐一个吧，这个就是往顺义啊，往顺义那边去，也不算太远，有一个葫芦大观园。 就是种葫芦的是吗？ 对对对，这个到了秋天，然后那个葫芦就架上都有，葫芦都差不多啊，长得这个快成熟了，然后呢，它又不是那种又不需要爬多高的山，啊，然后呢，这个里边还有这葫芦架呀，这底下呢还有阴凉啊，然后还有周围还有好多花什么的，反正地方不是很大，但是呢很幽静啊，特别适合于休息。然后旁边呢它还有这个餐厅啊，您可以吃葫芦宴。哎，就是用葫芦， 葫芦能吃出什么宴来啊？ 用葫芦做的各种菜肴，它只不过烹饪方法不一样嘛。 哦， 哎，这个比如说炖那个葫芦丝、炖肉啊，还有那个清炒啊，还有那个青的葫芦，它去给你加工成的各样的各式各样的菜。 这叫别样的风情是吧？ 对对对。 啊，今儿我看新闻呢，看到说昨天上午啊，大兴区的世界月季主题园被正式授牌为世界月季名园，你看挂上世界的名头了， 全世界啊，就这儿好。 哎，那么从这个深圳人民公园啊、常州紫金公园啊、北京植物园之后呢，这个是第四个获得这个殊荣的公园。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那去赏赏月季。 这是在哪儿？南边？ 大兴。 大兴。 大兴区啊。 哎， 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什么适合观赏和休闲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纷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就是别在这个城区里边啊，这些城区里边的公园咱不算。哎，这个稍微的 也别太远。也不能太累啊， 也不能太累、啊，对， 怎么这么多事儿 啊。 然后那天我有朋友发那个朋友圈，他发那个照片特别美，然后还有湖啊，有树啊，有草。我说这是哪儿啊？他说叫做东郊湿地公园 啊。 哎，这也是往顺义那边去，应该是顺义李桥附近。 长营那边也新开了一个，就最近开了好多这样的类似于湿地公园的地儿啊。 哎，对对对，就是，不管您是这自驾也好，还是说搭乘公交也好，应该它都能到啊。这个你这个就相对来讲方便一点，不爬很高的山，这个就不会太累啊。 好，下面呢我们就进屋了啊，先进厨房吧。 进厨房。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帮团，他说想问一下，就是什么地方有不锈钢的蒸架出售？ 哦， 就是家里面使用的那个蒸架啊。 哎，就是放在锅里，它不是那个咱们那个，就是替笼屉那板儿，就带眼儿的那个，不是那个，是蒸东西用的架子。哎，昨天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说他那个铁的那蒸架子上面有锈哈。 我觉得就应该就是这位听众， 他 听咱们劝，其实劝吃饱饭。 换不锈钢的。 换不锈钢的不省事儿吗？要不然你天天擦那锈也挺费劲的啊。 哎，也是。 对，他想问什么地方有卖这个不锈钢的蒸架。要求是什么呢？首先是家用的，第二呢是直径在15厘米左右，你不能比那锅大呀。 对 吧？而且他要的是真正的不锈钢。 就是那个咱们现在反正说那个就是食品级的是怎么着。锅呀也好， 304的啊， 就是那上面有一304的那个牌号。 行吧。 他 的电话呢是18510450627，18510450627。 好， 我琢磨着这位听众他可能是没有怎么用过啊。当然我对这也不太了解，就是也同时问一下大家，就如果说买不到这么合适的尺码的不锈钢的蒸架的话，那么在蒸锅当中用什么东西来替代也可以，当然前提就是说别那么麻烦，别动不动就生锈啊，别动不动就出问题啊。 就这个大家集思广益吧。反正我觉得塑料的不行啊，你这个如果是那架子你放在锅上跟锅它有接触，锅下边一烧到时候化了那不行。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 下面是杉木家具有味儿怎么消除啊，家里买的这个杉木的家具。 杉木家具本来就有味儿啊， 它有那个 清香的那个 杉木的那种味，自然的味道，还是说它加工的过程当中用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胶啊或者漆啊它那个东西的味道。 那两码事儿哈。 对， 如果是人家木材本身发出的那个香味儿，纯天然的味道， 那你 那你除了它，你买它干嘛呀？是吧？很多人就喜欢那个味道、啊、 森林的味道。 对对对、 嗯， 如果说是那种纯天然的味道的话呢，时间长的，它慢慢的它就没了， 会消除。 如果说是这种我们说的有害的气体的味道的话， 嗯， 那也没什么别的招啊。 我听说就是那个杉木它。包括什么水杉呀、啊，什么那个，它好像那个味道对身体还有好处。 对啊，就纯天然的味道都是对身体有好处 的。是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嗯，他们去南方带回来那个用那个杉木做的那个杯子， 啊、 喝水的杯子，那个说泡就你就把清水凉白开啊，说开水泡在里边，你就泡着吧，泡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喝，那还保健呢。 然后就成仙了是吗？古人用杉木做什么？用香杉木做那个洗澡的桶， 啊、 什么足桶，用那个。 哎呀妈， 那都是讲究人啊， 是吧？ 讲究人， 洗个澡出来浑身喷香喷香。 对，而且如果是那种就是好的香杉木，它里面所含的一种东西。嗯，据说还可以消除空气当中的比如说细菌什么之类的、 啊、 因为它是纯天然的。 那它在那散着味儿，它那空气里就没有细菌了。 这些树它在树林里长着，它得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嘛、 嗯、 那它这个味儿肯定就是比如说虫子就不愿意来啦，就不吃它啦， 对对对， 就不会迫害它了。 前提咱们说的是这个木材本身 的 味 道 啊， 如果是那个有害的味道的话，那您就等着它好天儿开窗通风、 嗯、 也就只能这样了。如果说味儿特别大的话，那您只能找厂家。 你干脆这退货算了， 咱检测是吧、 哎、 要不然咱换。 你检测甲醛超标是吧，什么什么超标，然后呢咱就找他，让他不但退了还得赔钱、 嗯、这新家具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味儿，即便是那个你闻着没有味道的、 哎、 它也不等于就不含有那些我们所忌讳的东西啊。 对对对、嗯、如果说纯实木的话，就是按照传统的工艺，它是榫卯结构，即便是那个榫卯结构里边，它在这个就组合的时候也会有一定量的那种胶， 胶多少都会沾点啊， 对对对， 多少都会胶，但是只要是在这个规定范围之内，慢慢的它也就没了啊。 你知道我小时候做这打这种家具用什么？ 你还会打家具呢？ 啊，不是我打，就那个时候就是都习惯于把木匠请到家里打家具 啊。 他用什么粘合剂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现成的胶什么的，502那会儿还没出现呢，他用的是猪皮鳔。 哦、 哎，用那个猪皮熬这个，它叫鳔，实际上是它就是一个粘度很大的那个，就是跟胶是一个性质。然后呢，把它给哎这个 粘在 一起，对，它是还是一个天然的东西，但即便是那样，它也有味儿啊。 好吧，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说。我们老伴儿啊爱吃馒头、 啊、 但有的时候呢吃的时候就被噎住， 有 啊，因为馒头有时候往下咽的时候、 啊、 就跟那吃蛋黄似的哈。 上了年纪的老人、 哎、 他有时候会有这吞咽的困难， 他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当他被噎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马上解决吗？ 哎呦我天哪， 看着是挺难受的、啊、 我觉得最好是防止别噎着啊，这个小块吃啊，慢慢嚼然后慢慢咽呀、啊、但是真被噎着了，他应该有一个有一种就是急救的那种， 就拍呗，咱们最常用的就是拍、 哎、 就是把那个手不能是整个拍、 啊、 不能用拳头、 啊、 拳头啊，就是要空心的拳头、 哦、拍后背， 然后轻轻的拍后背， 是不是还应该就是把他的下巴怎么 那是比较严重的那种、 就是啊、让他这个喉部打开啊，让他这个食道这个地方畅通，是吧？ 这属于紧急救助的范畴了。 对对对对， 是吧？那就属于比较严重的了，还得 是吧？ 还得拿那个膝盖怎么顶呢？ 是吧？ 啊、那就比较严重了。 喝水行不行？ 喝水应该是个好方法， 是吧？ 可能也会有人出主意说，那你就给它掰小点块、嗯、泡在汤里或者泡在粥里。 那还是馒头味儿吗？ 对呀、 啊，馒头味儿了， 这就不是那个意思了。这么吃肯定是不会噎着，但是它不是馒头味儿啊， 就成稀粥了。 来问问大家啊、 嗯、 这个 还有什么好招啊， 对，吃馒头被噎着啊、 嗯、 怎么处理一下能更舒服一点点啊。嗯，下面的问题你有经验吗？ 滚筒梳啊、哦、就你们女同志老用的那个，就是圆的上面都是齿，然后一卷一卷的那个，这个 特别像过去古代的一种武器、 哎、狼牙棒霹雳火秦明叮叮狼牙棒， 小型号的狼牙棒啊，就是那个嗯怎么清理滚筒梳上面全是头发 啊？就是你一梳的时候，它那个头发就缠在上面了。 对， 多了以后就是挺难， 特别不难，就是不光是头发，它上面还有一层那个就是毛 啊，揪不下来是吧？ 揪不下来、 啊， 就这个得经常清理。 昨天不是说有朋友问那个下水道里头发怎么处理吗？那拿那个清洗的那个清洗液泡泡是不是头发就化了？ 没试过，那会不会把那梳子就给烧坏了呀？ 不会，那梳子不是是金属的呀，还是那种 有塑料的 啊、 有那种胶橡胶式的东西，也有那种可能是什么铁的什么之类的啊， 橡胶的 或者合成金属之类的啊。 对，如果你想要金属的话，也悬。 嗯， 反正它那个东西有腐蚀性，对吧？ 对，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得时常的清理，它就不太容易缠上。 就是用完了马上就清理。 但是说这么说啊，其实真做起来挺难的。甭说您家了，我们家那有一个也是就。就你最后就缠的你就不想弄它了，你知道吗？就要不然就扔那，要不然就弃之啊。 不像啊，你不像这种懒人的。 它不是懒，它就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哎哎，别紧张，抠什么鼻子？ 汗都快出来了。 说瞎话的时候啊，这人都有一些这个紧张感，所以他会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 你当众说我说瞎话是吗？ 对呀、 好吧。 你说瞎话就摸鼻子他、 行，反正也说了啊。 反正这个就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勤清理啊，再一个要真多了的时候，哎，可不可以就用点什么东西就给它像挠子啊或者什么就给它刀起来，给它刀出去，给它 就勤快人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你想、拿镊子拿什么小牙签给它一颗一颗往下挑呗，当然这个、这是一个挺费事儿挺烦人的工程、 工程就大了啊， 大了啊，因为它缠在那儿，它还不是说你费点力气给它拔出来，它就缠在那儿，千丝万缕的，它老勾在那儿，挺烦的。这真得请大家出点好主意啊。 好。 下面的问题 是 干净人不太容易碰到的问题。 这是一个求合租啊，是一位女同志，这个当然这是这个她先生发的，她说即我爱人括号女，呵呵，说得很清楚了，在白云观医道馆那边上班是吧，她就是在那附近，他是一个中药调剂员，他想找一个女生合租，我想从事这个职业是吧，他肯定特讲卫生那种，对吧，人都说有时候搞这医药工作哈，搞医务工作的可能朋友都有点洁癖的那种感觉，那他要想找一个女生合租的话，那他肯定希望找一干净人，你像勤快人特别讲卫生的， 不搞这个医务工作也都希望找个干净的 是吧， 爱收拾的、 爱收拾屋子的 啊。总而言之重点就是说想在那附近啊、找一位 女士 跟他一起合租，这样的话可能是刚刚搬过去吧、一个人住呢，第一呢可能有点哈，一个人嘛 对 也寂寞，第二那边也不熟， 上班 第三那站可以省点， 其实就为了上班近啊。这位朋友留了两个电话，那咱来来公布这个前面这个吧，13467091476，13467091476。 下面这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有时候都不太关注啊，就是这位听众问，就是说手机的那个白色耳机那个线， 白色的耳机线， 就手机咱不都有戴耳机吗？它不有一个那个白色的耳机线吗？说特别容易脏。说怎么清理那个比较好？ 哎， 今儿怎么今儿是大扫除日吗？ 都是清理搞卫生的 啊， 好呗， 快过节了嘛。 但是那个耳机线，我跟你说，你注意擦的时候啊，真的不要 你擦吗？ 劲儿捋， 你擦吗？ 我没擦过， 你不用是吧？ 不，我那黑耳机线， 你摸什么鼻子呀？ 我那是黑色的，我就怕，我不是个干净人，知道吧？我就怕那拿那白的，就弄脏了让人笑话。所以我用一黑的 啊。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它，就是你擦的时候还 不能捋， 对，不能揪着一头使劲捋。 哎，可是我们经常就是那样捋 啊，你 包括擦电线什么的、 因为那种耳机线，它里边的这个铜丝是非常非常细的，你如果把它打开以后，你发现它里边不是一根线，而是一簇啊，咱们说是一簇一组，就是很细的铜丝组成的这个线路。那你在这么一捋的过程当中呢，就可能有好几根铜丝就断了。哎，当那个都断了以后，耳机就废了。 哦， 哎，所以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如果把它打开以后，你发现它里边不是一根线，而是一簇啊，咱们说是一簇一组，就是很细的铜丝组成的这个线路。那你在这么一捋的过程当中呢，就可能有好几根铜丝就断了。哎，当那个都断了以后，耳机就废了。 哦， 哎，所以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啊，你比如充电的充电器的那个充电线是吧，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细的这种连接线，您最好都不要使劲去捋它， 轻轻的来， 轻轻的、 轻轻的顺着它走、是吧， 对，实在不成的话是吧，你刷一点那个清洁剂呀、然后再用那个就是或者说那种带有清洁性的那个纸巾 哎，轻轻的， 我是用湿纸巾， 对，湿纸巾放平了，轻轻的来 顺手 顺着 擦一下， 顺着一个方向去擦拭它。 对，就是平时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用湿纸巾擦手吗？ 嗯， 湿纸巾擦完手之后呢，那你也可以不浪费，比如说捎带手的把那个耳机、手机擦一下， 是 包括你的包或者你的那个鞋那个边儿。反正我这一张纸巾可能利用了啊，又环保又能干好多事儿。反正我是用湿纸巾擦那个啊，也问问大家啊， 不是为一种很好的选择啊。 行行行啊，好，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信息啊。 哎，转让，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应该是惠普的这个黑白激光打印机啊，这个是一个应该是相对来讲稍微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啊，一个叫什么 LaserJet 6L 啊，大概的这么一个型号啊，就是应该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那种这个激光打印机，九成新啊，联系电话呢是13693360822 13693360822。另外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深蓝 SL145 不锈钢真空保温杯，怎么都是这英语的这个型号，知道我英语不好就考我， 你可以单个念字母啊。 是，我这就是 SL145 啊，这个24小时啊能保证在42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容量呢是500毫升啊，这还真不小。转让价格60元，微信号，这位朋友留的微信号6914650376916503 69146505037。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转让的是这个物件啊，星海牌的萨克斯。 哦，就吹吹的那个。 哎，对，是中音降 E。转让价格呢是800块钱，在三元桥附近，电话是13718191849 13718191849。 那个东西不好吹， 废气。 哎，你看人家演员在台上一吹，一吹特别响，您拿在家里的一吹叫吹不 响。都那么好吹的话，那不我们个个都能成家吗？ 这得练， 得练啊，而且得坚持啊， 特别废气啊。 行吧， 下边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九成新的密封牌缝纫机啊，价格是150元。刘女士，电话是13240355172 13240355172。 这位听众啊，说家里有一些毛毯啊、小被子什么的啊，闲置不用，他呢是想送给需要的朋友。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 哎， 是不是小朋友用的呀？ 这要看看这个新旧程度和卫生程度，是吧？ 应该是挺干净的啊。他敢送，他就应该是保证干净的啊。 好， 一位姓邹的朋友，电话是15901115800 15901115800。 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稻草人牌的暖水壶，3.2磅。转让价格是35元。这位朋友在小西天附近，他的电话是13521194094 13521194094。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西门子的电冰箱，是212立升的灰颜色的，高1.6米，个儿不矮啊，500块钱有商量啊，他是在五环管庄附近，请自取。没有说使用年限啊，其实大件的家电使用年限是非常重要的啊。 哎， 电话是13717832166 13717832166。 是啊，这位朋友转让的这是小型的啊，伊莱克斯吸尘器，95成新，就用过2回，50元的价格还有商量啊，联系电话呢是1362122880613621228806，他在左家庄东直门潘家园附近。您这仨地儿，左家庄和东直门离得还 不是？他就说这些地儿都行，这样范围不就大了吗？出手的这种几率就更多了。 那这样，我们把三点连一个成三角形，这范围之内的朋友们都可以去了。 转啥呀？ 一个吸尘器啊。 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分享的一些话题啊。耿直三叔说了。其实过节啊还是得去人少的地方， 哎， 我们都这么想，但是哪儿人都不少。说前几天呢去了房山三渡的叫做

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在你身边，展示一切，你帮我来，我帮你演，帮帮帮帮帮。在你身边，展示一切，生活处处正能量，也让帮助传递。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说一个提示啊。 好。 那么在9月30号这一天呢，是烈士纪念日，我们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所以呢，就当天啊，那个天安门广场附近呢，包括周边的一些道路呢、胡同什么的，都会采取一些临时的管制措施，也是提示大家要提前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这个管制的路口路段呢，还是挺多的啊，时间呢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呢可以上网浏览一下，避免呢就是有一些什么这个刚好错峰出行吧，别耽误您的行程啊。 这一般到这个时候，网上都会列出来一些比较详细的路线的介绍。 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些问题啊。 哎， 大部分的问题呢，我们的帮友们都已经给了反馈的信息了啊。 这个刚才有问那个不锈钢蒸架哪卖的这朋友，他说：“哎呀，这个我刚发上去，你们就给说了啊，太及时了，说这个非常感谢。”另外有朋友也回应了啊，比如白云就说了，我知道这个有一些那个小商品2元店，他有卖这种蒸锅架的，这位朋友有时间您不妨去看看，因为不知道您住哪儿啊。他说我知道像团结湖这边这个小商品店，还有十里铺附近的一个小商品店啊，我都看见过有卖的。 哦，但是材质是不锈钢的吗？ 是不是不锈钢的啊？ 啊，因为2块钱。能买到不锈钢的 2元店里卖的也有超过2块钱的东西吧，不是全是2块。 好吧，看看符不符合您的要求啊。 对。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呀，这不锈钢的这个锅架我也想要，我就转了好多地方，我就是愣没找着。后来他也没辙了，怎么着呢，就按照锅的那个大小尺寸呀，买了一个带漏水的盆儿。不锈钢的盆儿 啊， 就是下面有眼儿嘛。哎，他说我就替代了不锈钢架使用， 你把它调过来扣里头不就行了吗？ 嗯，这是我们网友丽君出的主意啊。 哎，对， 实在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使这招，因为就是你买到可丁可卯跟你那锅特别合适的，还真不一定。哎，这东西能做吗？定做？ 那你要是做不锈钢的，估计费点劲；你要拿铁丝儿围一个，应该可以。 好吧， 但它又长锈了，对不对？ 嗯。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头发的问题啊。 哎，这位朋友说了，滚筒刷的头发可以用一个铁丝弯个钩，你把它勾住了，那么一拽就掉了。 哦， 挺简单的啊。 但是劲儿大了，会不会把那个，因为它那个叉儿特别细 啊， 就那个梳子有的那个特别小，那个特别细，不知道会不会给蹬下来啊？ 我觉得你比如说，它不是都缠在上面，那头发都是缠着的吗？ 嗯， 你要是顺着那个，就是那个齿儿的那个 方向， 拿一小剪子，你给它剪断了，剪断了以后再拿钩子勾，是不是就好勾了？ 就是先把它分开了之后，再处理， 对，让它有一个断开，不至于都这个拉的特别紧。 那你就别只绞一溜，它不好多溜吗？ 啊、 你每溜都绞一下、 就是， 它不就完全断开了吗？ 相对的吧，最起码绞个三溜四溜的，是吧？ 嗯嗯。那另外呢，就是说清理完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温水里面，温水里面放一点洗衣、 啊， 就是洗头发的那个洗发液，泡一泡、嗯，这样可以整个的把那个梳子清理一下，也可以把剩余的那部分给它清理掉啊。 是，尤其是那个就是每个。那个小齿和小齿之间的那块啊，特别容易藏污纳垢。 嗯，还有听众呢出了一个主意啊，他是说我是用牙签儿把夹在里面的头发挑出来，说这事儿不能嫌麻烦。 哎呦我天哪，这个好细致。 说得慢慢来， 嗯， 因为它有的时候缠得很死。 对对对。 啊，说然后再泡在肥皂水里，这个去油腻，头发上不是有油吗、嗯？ 对。 还有听众出了个主意啊，说梳子上的头发用大水冲。 大水冲了龙王庙嘛，一般都是。 我这大水冲了龙王庙是能冲出来，问题是大水冲了这个刷子，它未必能把头发冲下来。你想它缠得那么紧，还挺费水。估计这个可能不太好使。 冲冲，你把它冲得松动了，再往下揪，应该也还可以吧？ 嗯，那冲的时候那盆水留着啊，要不然太浪费了。 水里都是头发。 对，另外呢，收拾干净之后呢，用那个报废的，就是丝袜，可以把那个滚筒梳底下给它垫上。 嗯、哦， 那么头发多了之后一转。就整个这么一蹬，它就下来了。 哎 啊、哦，行，这也倒是个招啊！ 您是垫一溜呢、嗯，还是一溜一溜？ 不是，他就把整个那个丝袜给它套在上面，它不有窟窿吗？ 啊， 你就给它捅进去， 啊、 然后一拽就出来 了。我知道 了 啊，这招其实挺好。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把它弄成条塞在那个缝里头，它是 啊，你不用理解这事儿，反正你也不使。 啊、好吧， 好吧，嗯，说到手机的白色耳机线怎么清理啊？这位听众他说他用的是风油精，他说我用风油精擦得很干净， 啊那 啊湿纸巾也可以啊。 风油精擦完了再塞在耳朵这听的时候多凉， 提神醒脑。嗯， 好吧，其实也行啊。 对，这位听众说我是用毛巾先蘸一点沐浴露、 嗯， 然后再兑点清水，说随便擦擦就可以了，说顺手擦就不会让它脏了、 哎、 啊。行吧， 好吧，嗯。刚才这 个还有这个吃馒头的事儿哈。 对，你先说。 你要说什么？ 也是这个耳机清理的方式。 那你先说。 他也说不能拿手捋啊，说我们家两个那个收音机外边那个外接电源线，就是很容易坏。是不是我把外接电源线那个盘了好几圈给窝坏了呢？也有可能啊，这个你把它老是盘起来，是吧？老是让它卷着啊，它也会使那个可能稍微一压呀或者怎么着，它发生一种这个就是折成死弯了，那个时候它里边的线也会断。 嗯 嗯， 好， 这是由这个耳机线它想到的另外一件事儿，它的那个外接电源线， 温馨提示吧，也算是啊。 嗯、对， 好，再来看看这个。噎着的事儿啊，看看噎着的事儿。这位朋友说噎住啊， 喝点水， 一点喝水 啊、哦， 哎，就喝一点点水就可以解除了。 嗯、就是 另外呢， 别一下一大口灌进去，没准那水也噎着了。 对，重点其实就是送您四个字儿， 嗯， 细嚼慢咽。 哎， 嗯， 慢慢吃啊，别着急，是吧？嗯，不容易啊。 对，但有时候你知道吧，就是爱吃馒头的人，他喜欢那个劲儿、嗯，就大口的嚼。 哎， 然后要不然就没有那个馒头的意思了哈。 是， 这个听众说用手掌啊，把它窝起来，形成空心儿、嗯，然后拍背，这样呢就很快能够帮助 是吧？ 那个噎下去的馒头顺流下去。 哎、我自己要噎着的时候，我拍不着后背，我就捋脖子。 嗯， 是吧？你看这个动作，它很顺手啊。 啊，还有听众在感受呢，他说拍后背，喝点水、 嗯， 然后再拍拍前胸腔。他说你们知道吗？ 哎、 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被馒头噎住的感觉，那种又憋又想流泪的感觉。现在想想，好亲切也好傻。 天哪！ 啊，就有的人就是喜欢那种感觉。那当然，小孩他不怕嘛。哎、 你永远猜不到小朋友他在想什么。 嗯，一种快感哈。 哎，对。 嗯、还有听众说，如果这个吃馒头的老先生或者是这个这 老同志啊，说如果总是被噎着的话呢，啊，你得去医院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食道狭窄， 哎，或者食道干燥的问题。啊， 对， 如果说偶尔的话，细嚼慢咽就可以了。 对， 那如果保险起见的话，您看一看您老伴儿是经常被噎住还是怎么个程度啊？ 想得很周到啊。 嗯，对对对。 哎，这有一个点着名问咱俩的问题啊，说方明同学、季彤同学，你们好。十一我准备带老母亲去青岛玩，打算上趟崂山，请你们和大家给说说青岛呗，吃喝玩乐啥的。 哦，我记得前一阵咱们说过，啊，有听众也是问到过青岛的这个旅游。 我是去过青岛的啊，嗯，但是我就没去崂山。 去崂山想着喝点小啤，崂山啤酒还是挺有名的啊。 崂山矿泉水吧，青岛啤酒， 他们也有啤酒， 也有崂山牌的啤酒。啊啊， 对对对。 这个崂山 都喝都喝。 去崂山很方便的，你到了青岛市区以后，它有专门的这个大巴呀，哎，有这旅游车呀，都可以到崂山。嗯，然后吃喝玩乐，我就记着我去了一个应该是在青岛站附近不远的地方，因为我那次去住的离这个青岛站就不远，那个有一个叫劈柴巷，我记得是一个小巷子，这小巷子两头都可以进，然后里边有好多这种就类似于小吃一条街呀，这个小商品一条街呀等等吧，那么几条交叉的街巷，好像还有里边还有一个大院子啊，这都是吃东西的地方，还有看戏呀，听喝茶呀，听书啊，听相声表演呀，这样的地方反正挺热闹的 啊。因为我想您是带老母亲去吧， 哎， 不宜太辛苦太累。 嗯， 爬山这事儿呢量力而行啊，反正从青岛市区坐旅游专车或者是您租车都是可以到崂山景区的。 对， 另外还有水路，可以从水路出发， 哦，啊， 哎，可以乘船， 坐船， 哎，也可以坐船。 嗯， 还有呢就是崂山景区，就是它比你想象的可能要大。 哦， 它是一个大景区， 哎， 而且那个景点啊，如果你要逛景点的话呢，它挺分散的。 嗯， 当然你要是带老妈去，时间充裕的话呢，你可以把每个景区都玩一下。但是我想十一去的话，不管是外来的人，还有当地山东的朋友， 游人比较多， 可能会人比较多 啊，相对来说价格可能也会高一些。 其实可以考虑在那个区域去选择驻地。 嗯， 哎，这因为你如果住在市区，然后再每天跑的话，恐怕 就专门到崂山那儿住一下啊， 找个山庄，啊， 旁边有民宿， 度假村呀，民宿啊，对，可以到那附近住宿。 就是，我记得旁边那个小渔村里面啊， 嗯， 当然现在也不小了，他们的民宿啊，包括他们就那个海鲜做的吃的都还是可以 的 啊。景区景点那里面就真的是挺大挺多的了。 是， 但是带老妈，我觉得不宜太过劳累啊，而且如果能够错开十一这个高峰期的话是最好的。 嗯，你也别看不起人家老同志。 我没有，我只是提醒， 说不定身体比咱还棒呢。 对，我只是提醒啊。 你真的不服不行啊。我有一个重庆来的亲戚啊，这个奔70的一个老爷子啊，然后带了小孙子过来，我们一起去长城。哎呀，我爬的这个叫一个费劲呐，呼哧带喘的。人家老人家爬到上边走半道，小孙子不愿意爬了，把小孙子扛在肩上，然后腾腾腾腾爬的比我快多了。 嗯，人和人怎么差距就那么大？ 人家老锻炼 呢。好吧，还有这位听众呢也分享了，说那个不锈钢的那个蒸架，他是在光明楼物美超市买到过一个。 哦， 他说我在那儿买俩，说放蒸锅里正好。 行， 那您看看那是15厘米的吗？ 嗯，没问题啊。 啊，还有听众打听啊，说什么地方有卖那个串红的花籽儿的？ 哦，串红啊，就是咱们经常能够在像五一、十一这个摆花的时候看到那个摆在花坛里边啊，做那个大面积装饰的那种花。 对，而且一般就是当边框似的哈， 啊， 一片红圈嘛。 对对对。 啊，那个花，小的时候我们还吃那个花心呢， 是吧？ 它是甜的， 好养， 嗯，它是甜的， 啊，然后还老开花。 电话我们说一下啊。 嗯， 13681586206，13681586206。 嗯， 还有个事儿也得帮这位听众打听一下啊，他想问一下帮友们， 哎， 就是南城那边 哪儿有编这个羽毛球拍网的商家？编一只球拍大概多少钱？这个我知道，一般卖羽毛球拍的地方，有的时候他有的地方他就能编那个网， 有专门的机器。 哎，他有一个机器， 嗯， 有个机器，然后呢，就是您在那儿编，这一只拍子多少钱？可能得根据那个弦， 对， 哎，你买哪种鞋？ 有贵的，有便宜的。 哎、对， 哎，你这不打球的，你也懂这个哈？ 谁说我不打球？我打羽毛球的时候，你还没学会呢。 我不知道现在的行情啊，就是咱们刨开那个线钱，线是单一种钱，就光是那个手工给你缠那个线，一般是50。反正我那会儿打球 是 50啊，对，那线呢你要买好的，那可能就贵一些，也有便宜的。 你要在他那儿买拍子买线，估计就免费给你缠了。 那是，但是这个边宇南边南城那边不有一个叫什么，是不是华彩体育中心啊？ 哎， 那有专门的羽毛球馆。 那是个，他有，但是他有没 有 卖装备？ 有羽毛球馆，只要有羽毛球馆的地方 都 有 卖装备。 卖装备的，因为老会打坏那个拍子或者弦， 那 都有。 他为什么刚才讽刺我啊？因为他羽毛球打得特别好，方明，这是一个叫特长。哎，打羽毛球打得可好了，但是你没跟我打过吧？ 我现在打不过你，因为我已经挂靴多年了。 挂靴，挂拍儿好吧？踢足球才叫挂靴。 好吧，还有听众啊，这个琼岛初音提示啊，说他以前在那个、就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叫劈柴巷是吧？ 啊， 说买过东西，说那里面有些是。不得正经的， 那就甭 哎，说你购物的时候要注意啊。 那个卖的，反正也大多都是旅游纪念品。 对，所以出门买旅游纪念品的时候要留神，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或者需求啊。 吃的挺多啊。 嗯。还有一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就是东城区哪个医院做母外翻做得好？ 它是 之前我们对，之前我们分享的是那个就望京医院，大家说的比较多、 哦、 啊。但是他想问一下东城这片哪个医院做母指外翻手术做得比较好？其实像母外翻这个手术啊，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术了， 哎、 估计应该都还可以哈啊，只要是。好的医院应该都还可以啊，哪位知道的话呢，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啊，13716732469，13716732469。 好， 我们把这几条求购的信息说一下吧。 这还有不少求购的呢啊，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全新的电子血压仪，就是可能自己要测血压用啊，臂式的，不要腕式的。就是不要戴在手腕上，然后一按就显示的那种。电话呢是15302060012，15302060012。多说一句啊，这个电子血压仪测血压呢，它就不是说一次就完成了。就是包括您说的这个臂式的啊，它也是像那个传统的血压仪一样，它有一个缠在这个大臂上的这么一个袋子，然后。也跟那个充气的感觉似的，它会出那个血压的那个数字，但是就是它是要求，它那个说明书里应该有啊，要求你测，应该是我记得是6次，哎，测完了以后呢，你要算一个平均值，这样才更准确，可能它这个在测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差异会出现，这样呢，为了避免那个到时候哎测的不准，所以有这么一个公式，您可以注意一下。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个全新的电磁炉，价格可以商量啊，可以发短信联系，电话是13601246374，13601246374。 这位朋友呢住在顺义，他想求购一辆二手的自行车，要求成色好一点的啊，没说大小啊，男车还是女车，联系方式呢是13683319104，13683319104。 着哭，想要飞渡。 大家反馈的很快啊。说到羽毛球那个 编 那拍子闲的啊，秦瑟瑟说在西单图书大厦里面有，但是他要的是南城。西单这是不是离他有点远了？ 相对来讲还可以吧。 关键是看您在南城哪儿，这南城地界也挺大的啊。 对对对。 另外说做拇指外翻呀，可以去那个东四十条的军区总医院，他那儿做的挺好的。另外呢，阿涛说光彩体育馆，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呀？光彩体育中心是吧？ 体育中心， 反正我就记得光彩两个字儿。 对，是那个体育馆里。 对，在那一片应该还是挺有名的，那里面有一片挺大的，就是打羽毛球的地方啊。 咱刚才说到这个身体好哈，畅就说了，有的老人家身体还是很好的。九月初的时候，我去颐和园的时候，在爬佛香阁时碰到一个江苏来的老人，人家都90多岁了，比我这65的爬的还快，真是。这个就是锻炼跟不锻炼就是不一样啊，一定要坚持啊，坚持锻炼。 这个听众分享啊，说去崂山的朋友啊，崂山的最佳旅游时间呢是下半年，就5月份到11月份之间都可以的。 那11还合适。 就人多点嘛，贵点嘛。说另外青岛晚上的街景也挺好看，挺好玩的。可以去青岛市区吃海鲜，也可以尝尝青岛的生啤、老山的矿泉水。 对， 那都是山东名牌 是 吧？ 必吃的啊，这个鲅鱼馅饺子啊，这个。叫什么生烤鱿鱼啊，就是这一类的吧，因为满街都是这样的小摊子啊。 对，崂山晚上其实夜景也是这样的啊，都是一些民宿，也挺好玩的啊。而且十一人多嘛，他肯定商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是，下边这位朋友有个求助，他说哎呀，紧急求助啊，我们家那电视打开之后那页面就不动了啊，我该如何操作呢？谢谢。您这是那个格瓦有线机顶盒吗？啊，如果是的话啊，就是这个有几种情况，你比如说他就是您长期就是没有看电视，没开机，他可能会就是自动的就进入一种这叫什么呀，就是锁闭的状态。您把那个机顶盒的那个放插卡的那个窗口，那个小窗口给它打开以后，把里边插的那个 IC 卡您把它拔出来，然后重新再插进去，然后再开机，再开电视。 说白了就是让它重启一次， 重启一下， 但一定要把那卡拔出来，然后再插进去。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您也插拔一下试试吧。如果还不成的话，那这真有可能是就是故障比较大了。 这位说呀，说崂山有6大游览区呢，而且这个每个游览区都是分开售票的。您看您想去哪儿，可以提前设计一下。 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往崂山方向去，从青岛市区往崂山方向去啊，因为我们没有去崂山，就走到了青岛市区，可能应该我理解那是最靠东边的那个 一大片， 这个地方，然后遥遥望去，那真的是挺大的一片啊，延绵不断的山峰，然后这一圈的海岸线也是曲曲折折，有好多地方， 挺好的，值得多费点时间，好好的把它逛透了，玩透了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快结束了啊，我们一定要分享两个事情。昨天有听众不是说孩子掉头发吗？他说你可以去中日友好医院西院区皮肤科挂毛发科门诊，找杨鼎全主任去看。 这是有朋友给这个出的主意啊。 对，另外呢，昨天不是还有听众说那个抑郁症的问题吗？这位说可以去宽街中医院，他本人就是03年得的抑郁症，说当时就是很难受，觉都睡不了，压力特别大，就去那儿，然后通过中医西医相结合的方法，包括针灸什么的全都用上了，说慢慢有好转，但是提示他就是你一定得看，而且呢得吃药，大夫说不能停你就不能停， 药一直吃不能停。 对，另外呢说朝阳医院也有心理咨询科，也挺不错的，都可以考虑去关注一下啊。 没错， 相信大夫，他会帮你减轻痛苦的。 是的。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得唱片，明天再见。 再见。 瑞麟羊